就算再不足，我都撑得住。我不怕辛苦，苦到什么地步，只要你满足，但你何时满足？别让我感觉爱你很可悲，爱得好累，疼得好苦，从来听不见你一句赞美，就算我做的都白费，至少自尊要我保留一点。爱得好累，疼得好苦，女人不应该让男人带累，虽然你是我的，也别让我感觉爱你很可悲，爱得好累，真的好苦，从来听不见你一句安慰，就算我做的都白费，至少自尊让我保留一点。爱得好累，真的好苦，我不怕辛苦，可是怎样你才满足？爱得好累。

起当晚风起舞月的湛然场，千军万马而独身闯，一身是胆好儿郎。儿女情前世长，你的笑或者怎么忘，没人泪断人肠，只能取人性命誓言之堂。诀别时两三行，写在三月春雨的路上，若还能打着伞走在你的身旁。 或许是天真，怎么我